系咪讲下呢套咩先啊？欧洲攻略系嘛？ 系， 系啊，攻略系列第三部作品啊。不过事隔韩城攻略第二套都好多年啦，我都要查下资料先。如果系啊，播一播。 咁我想问下啦，咁啊一路以嚟都系以梁朝伟呢个角色做主角啊？ 做主角，梁朝伟系啦， 即系呢个林在峰系嘛？呢、這个角色系一路都系 一路存在 嘅主角，即系呢个系 当佢。 唔係呢方面有啲嘢，佢唔係叫林在峰嘅之前嗰兩集， 基 本上係冇關係嘅，佢完全設定唔同曬。佢韓城攻略同埋東京攻略咧， 係、林貴人喎、 係叫林貴人嘅角色，就係、是、日佢父親係中國人，佢阿媽係呢、這個日本人咁樣嘅貴人呢個名係日本名嚟噶嘛？林中國人有人姓啊，日本都有人姓林嘅，其實係啦。咁就佢其實喺韓城同埋東京兩集裏面咧，佢演嘅角色咧係日本警視廳裏面嘅公安部裏面嘅一個，好似我冇記錯警視正級嘅，但係佢即係香港當佢高級警司咁上下嘅職位嘅角色嘅，係啦， 係冇錯， 係啦。 咁但 係佢話呢個係重新設定㗎啦，即係個角色。 係啊，但係今集如果佢係唔同咗啦，今集你當佢好似係一個。私人嘅保，佢叫保全專家咯，即係 係啊， 即係保安專家， 保專家係咪應該安保？係 咯，安保專家咯， 係咯，都係都要用啲同你唔同嘅字啦，嚟自中國係咪？ 係啦，轉一轉咁啦。咁但係我覺得設定上最大分別咧，以往梁朝偉咧身邊就美女無數嘅， 唔係啊， 咁今集 袁秋算唔算？ 唔係嗱，唔同喎，嗰啲女係真係角色嚟噶嘛。我嘅意思係喺梁朝偉不嬲下面啲靚咧，就是、全部都係啲靚女。 係啊，會有班女跟住。 咁啊，日本就用日本啦，韓城就用就韓城啦，就真係好出眾嘅。 嗯。 咁但係今集咧，佢嘅所謂嘅靚咧，係呢個四大名捕。 係啊。 係咪四？ 咁變咗咧， 有幾多係四大？係 啊。即兩個男人， 估下你數下先，大家 講。數下先，係 啦。 嗱，兩個男人可能要阿明先知係邊個喎？嗰兩個，即係嗰兩個抽得嚟， 你唔識喎。羅網其中一個， 羅網嚟嘅， 係 一個羅網嚟嘅， 係啊係啊。 鐵布衫嗰個， 我黐曬須我唔知喎。 鐵布衫嗰個係咪真係係嘛？ 係。 哦，鐵布衫嗰個 有幾？係。另外 咁啊，揸刀嗰個咩料咧？ 咩啊？光頭嗰個 揸刀 嗰 個咩料 啊？嗰個咧就叫做劉家勇啊，就係劉家良啊嗰啲劉家班嗰啲人嚟噶。 系 ，OK， 咪嗰两个一睇都知真功夫嘅，咁啊再谂啊，估唔到啊，袁秋， 袁秋都最劲个， 嗱 三五都最劲 个。讲开阿边个刘家勇同埋阿罗网咧，同梁朝伟咧，我唔知点解系咪咁啱揾埋佢哋，系咪同一间制作公司咧？一代宗师啊， 我 刘家勇 系 罗网噶嘛，系咯，又会咁巧。 唔係，佢哋而家應該佢哋中意咧跨作品聯繫啊！你明白 嗎？即係宇宙係嘛？建立一個宇宙， 即係唔係同新片都冇關係，但係中意咁話。你睇下啲咩《如懿傳》啊，又係咩《甄嬛傳》啊嗰啲關係咧，同埋而家呢個 左左撚右撚， 都明明敵對公司都撚住啊嘛！你明唔明啊，大佬？啊，即係等於無線都拍到姜啦，係咪啊？咁冇理由啊，無線同呢個我和姜先應該唔關係嘅，係咪？亦都有呢、這個馬爾文影員出現咁啊！呢啲喺係嘛？喺無線咁呢啲都唔知係咩關係啦！你中國人就係好奇怪嘅。 好係啦， 咁啊講翻套戲啦。咁啊當然你 poster 見到最索嗰兩個其實就係唐嫣同埋杜鵑。咁啊先講好有味道嘅杜鵑咧，其實成名作應該係咪中國火人咧？ 即係呢度邊個角色咧？你講呢、 杜鵑就係嗰個家姐。咁但係都劇透啦，就最後唔係嘅，咁啊即 係林子祥就十年前有兩個細路仔細路女嘅仔女， 冇錯， 係 啦，點撲手其中一個， 係咧，佢個女大過咗咁啦， 係大過咗 咁啦，係好簡單啦咁講， 就幫佢老豆報仇啦，咁啊大最後孫就唔係啦， 其實 有啲漏橋啦 ，OK， 咁唔講啦，呢兩個唔拍咗，我哋警告咗孫傑， 冇錯，咁呢度講話杜鵑，我記得好最 sharp 就係中國合夥人咯，我自己，但我唔知阿銘睇得國內戲多。佢第一套應該係咪應該係張藝謀啊？係嘛？ 唔係，我對佢有印象都係中國合夥人開始，其實我對佢有。 係啊，中國合夥人就好出喎，因為佢同黃曉明叫做有段情咁樣，或者叫做又有上過咁樣噶嘛，係啦。 之前嗰啲戲其實都唔緊要啦，之前啲戲其實都唔係咩出名，同埋喺內地都唔係太收得嘅戲，其實就唔重要啊嗰啲。 系啊，但系佢呢套入面就拍得佢，我覺得 O K 啊， 咁呢、這個、嗯、即係好有味道，又好冷艷，又 即係叫做路成套戲嘅敵人啦，主要嘅女敵人 都係佢，女敵人就佢。 由首先由頭到尾都係佢係嗰個 boss 啊，係 boss 啊，係 boss 係啦， 同埋壓到場嘅，佢真係出場係壓到嘅。 O K 嘅 ，O K， 好，就另外嗰位女角先。 好，另外就係叫做唐嫣娥。咁唐嫣娥我最深印象就係四大名捕。 精過啊！ 唐嫣就係同阿梁朝偉比拼。人生比拼咁啊，兩個鬥住，咁當然同梁朝偉係有段情啦，本身咁樣，即係嗰個同佢不相伯仲，爭緊世界咩安全專家第一二名嗰位性感女星，咁就都拍得靚嘅，但係佢入面啊 cool 好多啦，即係或者叫做成日著褲啦，佢就唔似唐嫣嗰種，佢就鑊鬚腳啊，著長褲、緊身褲咁樣。 哦，明白明白。 就唔係，但係佢都靚嘅， 冇鬚。 係啦，佢都靚，但佢另一種美，即係又唔係話。 呢套戲入面啊，佢直情係著西裝啊，淨係嗰啲 男裝咁樣。係啦， 係 出嚟 呢個呢個咩玩？呢個原子殺機啊，大佬！ 但係事實啲動作都還可以啦，你話好勁就算啦，因為不嬲其實《東京攻略》系列咧，馬初成拍佢都要特登揀啲唔係動作演員拍對好動作嘅，即係呢個係核心價值嚟嘅。包括第一集阿鄭伊健都冇人 expect 佢抽得㗎啦，咁啊梁朝偉啦，兩個係重點光，兩個一個單結百人嘅，咁啊跟住加埋嗰啲女咧，張柏芝嗰啲都冇諗過抽得㗎啦，咁佢係呢個核心價值嚟嘅。咁所以佢今集都繼承咗，就最唔打得嗰啲係喺戲入邊好打得，咁好打得嗰三個反而就唔係好打得嘅喺戲入邊。 其實你從來都唔覺得周潤發打得。 系， 咁咪你睇《英雄本色》睇好开心系咪？佢冇冇关系啊？ 系，系， 应该系。 而家拍 咁先系好嘢啊嘛，咁先系电影啊嘛。 系， 系啊。咁、嗯、如果你话讲翻唐嫣，我记得就四大名捕啦，系嘛？但系好似 好 差 啊。系咪好似好多啲精哥啲戏都系做过嘅？我记得 冇错，冇错。文昌 做得最多。 文昌手指头声。啊，有份做 好耐喎，呢套真係咩？有佢啊，我都唔記得喎。 你講四大， 我記得《風雲二》有佢咯，最記得就《風雲二》佢做坐手嘛。 冇。係 啦係啦，我就最嗰時我第一次。 哦 ，OK。 但係《風雲一》坐手唔係佢做喎，係啊，第二先佢做嘅 啫。係啊， 係啦。咁你問我都話可以嘅。 係啦係啦，你講。咁佢最出名嘅近期就《錦繡未央》嘅劇集啦，咁就係啦。嗰套內地嘅電視劇係啦。 嗯。系好正啊！不过香港冇做啊。 香港有做，不过就喺咩时间咧？七点钟TVB 啦， 都系做咗 好 多。都 OK 啦，即系叫做如果睇嘅朋友都应该有少少 睇啦。啊，最近嘅作品就系《决战食神》啦，谢霆锋嗰套。 哦，好睇好睇。 哦，边套啊？边套 系啦？ 哦，《决战食神》 系冇错。 系、哦，我記得 趙雲嗰兩個女啦， 我仲係整個靚仔先，做個靚仔要講，咁啊靚仔梗係唔妥煩啦， 好多收 吳亦凡，吳亦凡， 吳亦凡青紅即係意思啊啊陳咩啊 陳偉霆 即係啊殺條仔咩陳咩 陳偉霆 陳振廷啊咩 陳偉 啊陳振廷係陳咩 陳偉霆 陳偉霆 啊陳偉霆咁我覺得佢紅過亦都早過陳偉霆咁但係佢走都係走呢只叫做韓國風咁因為佢係蘇奕然啦係啦咁葉凡 韓星嗰種路線。 是但他真的是韓星人因為他曾經是去了即是韓國組合 SO 入面控他的中國隊長回來但現在解散即是甩了他自己獨立發展的紅爆那他因為最多人知道他叫做荷里活都有幾套戲找了他 沒錯 是啦之前就三個字啦 是日本啊外國人都比較受落的 沒錯 可能是韓星行啦現在 系啦，《戰士之城》三 X 部作， 系啊系啊系。 咁、 啊、 而佢又系 真有套有套 3D 嗰套啊，着色啊，佢系做嗰个师傅啊。 哦，系啊系啊。 佢嗰个公仔系做翻佢啦，咁当然。 佢个样画翻整翻佢。 翻嗰个样嘅真系，系啊，佢似嘅都似嘅。嗯嗯嗯， 系。咁事实你问我阿吴楚凡啊，系咪？系我嗱，我记名争啲，大家各位听众唔好意思。阿吴亦凡就事实就，我觉得真系几靓仔嘅，佢嗰种帅气，即系如果你话陆琴。 即係好多人都揾佢咩四大小鮮肉啊，佢同佢鹿晗咩楊洋加佢就再諗到過噶嘛。嗯、啊，我唔記得，我查下先。咁總之，我覺得鹿晗我唔係好 buy， 我 buy 阿吳亦凡嘢，你問我。即係如果 唔係即係佢吃得開啲㗎啦，算係係啦。同埋佢嘅名句有冇 freestyle 啊嘛，係咪？有冇 freestyle？ 好好出位啊！ 系嗰只啦，咁样咁啊系啦，所以理论上咁样摆位咧，到 底 就 解释翻咁今次佢做咩先？咁佢就系做嗰、那个头先讲啊，林子祥嗰两个仔女个仔啊，就大过咗嗰个就 系 佢。 系啊，系细佬啊，即系简单嚟计。咁但系家姐同细佬一出嚟就已经有分呢个咩噶？家姐就即系你当佢啊要用个武器灭世咁样啦。咁啊细佬啊用个武器救世咁啊，你当佢有少少黑白嘅分明。 咁啊要介绍翻系咩武器咧？咪梗有样要抢啦，系葵花宝典。 冇错， 定系呢个？ 就是呢个马勒当拿一绝招啊！ 马勒当拿一绝招系咩咧？ 黄金右 上帝之手系啦，仲、啊、要只左手同右手， 我以为 真系有啲 系咯， 系啦，所以呢个都 系咯， 都算系叫做东京系列入边最打飞机作品嚟嘅。 点解咁讲？ 即係有啲自嗨咯，咁啊加隻上帝之手嘛， 上帝之手仲要左右手先 睇，左右手，所以出牌仲未打飛機，咁樣，係嗰隻啦，唔係你問我即係你話嗰個系統或者部，真係唔使理啦。 笑有一樣好笑嘅，咁你話佢哋想搶上帝之手都唔奇，咁上帝之手係佢哋已經係 CIA 係咪已經得到咗即係其中一隻啦，係咪？ 係，即係不嬲有隻左手。 阿林子祥，因為佢喺個監獄裏面咧，好似呢個阿磁力王啊，當年瞓喺個玻璃監獄度，咁佢喺裏邊有寫咁，即係好似咁咯，開始係都寫曬。誒，嗰度唔係自殘，不係似其實之前有另一部戲有做過，即係喺個玻璃度寫字啊。咁好似其中一套都大家記得都係上次阿佛力都試過啦，做過試過套咧，話係其實有啲唔知咩病咁，但係其實佢咁數學天才咁咧，佢咪喺佢玻璃度寫嘅。其實好多套都玩過嘅，玻璃寫字就唔係好特別嘅，好耐嘅。但係你撈埋磁力王運玻璃監獄嗰度咧，就真係咁樣玩啦。OK， 咁就嗰度開始係咪即係整咗出嚟就變咗 CIA 就得到咗嗰樣嘢啦？佢就唔知做乜咧，就話咩要得到另外一隻手就係升級版喎，話會變成。 唔係應該咁講啦，先咧佢開頭 CIA 唔知有兩隻手啦，佢就知上帝之手咧就話係可以咧 crack 入任何嘅資料庫，咁啊攞曬啲大數據，咁啊包括即係可以隨時改咗你有幾多錢，我嚟轉帳，知道曬你嘅個人資料，乜都得， 唔一樣啦， 即係一個係啦，一個終極嘅情報 crack 入都要大數據嘅系統咯，你當。咁至於隻左手嘅出嚟，咪左手定右手嘅出現嘅嘢，左手啊嘛。 再另一隻啦。 係啊，再左手啊，我係啊。咁左手就係話係 crack 入可以控制天下間任何連線嘅武器。包括可以控制埋個人造衛星，咁個人造衛星咧就出現咗一碌咧，即係比美阿基拉嗰下激光炮咁樣嘅，即係係啦，由大氣層以外就射落地面，而又射爆咗去追佢嗰架車咁樣嘅，咁啊，所以呢套戲嚴格嚟講係科幻片， 係啊，咁你開場嘅科幻片啦，嚟佢出件新膽衫飛入嚟，係咪 啊？啊，係啊，係啊，嗰個真係唔知咩事，即係玩嗰樣 玩嘢啊，咁嘅係咯， 係啦，最緊要著嗰啲燈嚟冇意思嘛。即係 佢呢度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個我有偷咗少少。其實佢係有啲似係調翻轉咧，係拍緊呢啲好似 X Man 咁嘅嘢咧，但係佢係用武功嚟解釋超能力。 OK， 嚇，即係咧調翻轉，其實本來鬼佬係用超能力嚟解釋武功啊嘛。 係 係嚇，咁佢呢個調翻轉啊，又用翻武功嚟解釋超能力，因為佢表現出嚟嘅咧，其實都係一啲好似一啲。超能力咁嘅，即係其實你鐵布衫冇咩好，咁你打嘣咁打啲嘢度，咁唔會有光噶嘛。嗱你咪打咯，你打咪打爛啫，即係咪？你以往唔會有光噶嘛。但係佢做出嚟個表現咧，佢就真係，佢的確係用科幻片嘅套路嚟包裝呢套電影，呢個係事實嚟嘅。係。雖然佢裏邊講嘅講嗰啲係武功，係啦，但係做咗出嚟係一個科幻片嘅表現。咁當然後屘佢有解釋翻點解有咁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其實係魔術師咁啦嚇，最尾啊，佢最後係原來係一個局嚟嘅，所有嘢都嚇，即 係喺最後就 改嘅，其實係 CIA 啊， 勾翻柯柳橋啦。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又秉承啦，即係不嬲攻略系列佢 單集 一定係最後有啲扭嘅， 玩嘢嘅 係啦，即係通常中啊變間啊變中，又或者可能成個局以為梁朝偉輸，最後佢贏曬咁咯。咁我覺得又即係貫穿翻咯。咁我又覺得。佢最後話成個都係局，我覺得又唔算係好唔通。 我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咁我覺得 O K 咯，都我其實有少少一絲估到嘅，講真你問我。 我即係如果你講淨係顧住一部分咧， 係啊， 呢啲係一啲好好公式 好簡單嘅，係好簡單嘅諗嘅，係啦係啦係啦， 係好簡單嘅。 冇錯冇錯， 故事上都係冇新到嘅啲嘢，係啊。 係啊， 冇亂算。 咁反而你話新瓶舊酒，佢個套路都係咁啦。反而我覺得佢今集三集嚟計，佢對阿唐嫣同梁朝偉嗰段情其實係寫得好過第一集添。因為第一集友情嘅其實係鄭伊健同陳慧琳嘅，咁、但係嗰段情就叫佢，不過我哋可以話佢個本身唔係想寫得深，佢都係薄薄地，咁有啲好似鄭伊健一廂情願，陳慧琳就個姿態都未必100%咁樣。咁但係今集我覺得寫喺呢個關係，我覺得幾好睇，同埋原來唐嫣襯落而家年紀嘅梁朝偉，我覺得起碼佢 能夠深。 系啦，都襯到，即係起碼或者唐嫣都叫咗 level 可以覺得係飾演梁朝偉都會喜歡嘅人，佢都匹配嘅。咁而挨埋嚟，起碼嘴嗰下都唔會覺得好突兀，話好似劉德華嘴林志玲咁樣，你頂唔到啊嘛， 我 即係過唔到電噶嘛，真係，係咯咁咁解。咁點過得過到電嘅咁樣？ 嗯，即係講個咩《富山春風圖》 係啊係啊，天機入面啊嘛，係啊，咁、你完全過唔到電，因為劉德華又係咁錯。咁呢套劇梁朝偉都錯㗎，不過佢錯得嚟有啲笑位咁解啫嘛。咁但係整體就係咁啦，咁即係個女角，我覺得唐嫣係做得恰如其分啦，應該話係啦，佢都比上 唐。如果劉德華有趙偉翻嚟大鑊喎，變咗上次啊同黃祖藍嗰度啊，乜乜下 紅兵 豬仔飛起嗰度咧，係咯， 偷師特王，即係黃飛啊，黃飛， 係黃飛 同咩？我驚大佬。嗱，其實咧，我唔會同呢套戲同啲咁高嘅戲去對比，我自己只會同咧近排嗰套《衛斯理》去對比嘅啫。 哦， 电视播嗰套啊，系咪真系？ 咁好睇啲，好睇啲。 唔系，咁我只会同嗰啲对比咯，因为我咁呢套对比嗰套《卫斯理》梗系好好多啦，即系精嗰套，系咪？但系咧，其实你会发觉咧，佢哋行紧同一个套路嘅啫。 冇错。 佢拍得好啲咧，佢拍得好啲，但系佢嘅套路系一样噶嘛。其实咧，你可以话咧，其实佢哋而家内地一拍亲呢种好似玩啲特工啊、偷下嘢呢啲咧。佢你唔使理嗰個角色係邊個㗎，佢哋一定會做翻曬頭呢套戲咧裏面做嘅嘢嘅，發生曬呢套戲裏面咧會發生嘅劇情嘅喎。咁你中意你咪噏個名，佢咪個男主角叫衛斯理，女主角叫白蘇，或者 whoever 你中意叫佢做咩名嘅呢套，佢咪又作個新嘅名俾佢。其實係冇分別嘅，或者就係你話定係邊個做都得嘅，呢個劉德華做，咁我同咪變戰機咯。其實係差唔多，成個套路係差唔多嘅。唔係講佢拍得好與唔好啊，係講個套路啫。是一個 formula 照用的。咁我點解會對比呢樣嘢呢，就因為佢裏面事實上呢有好多衛斯理嘅嘢擺落去㗎喎。 嗯。 包括你話嗰個唐嫣係咪呢，佢呢度呢去搵返佢第一次呢，佢話你支槍冇子彈。 嗯。 咁跟住佢就好蠢咁試俾佢睇嘛。 係啊。 哦。 跟住試完佢近唔知又話咩，咁總之佢後面呢試曬咁多粒子彈，就咁你而家冇子彈啦，係咪最後都咁。其实嗰度其实系有啲似，即系你最初维斯系佢话白素啲枪得六粒子弹一样嘢嘅， 系啊系啊。 咁当然嗰次系阿白素话，其实我啲枪有七粒啊嘛。 系。 嗯。即系其实佢有好多呢啲位咧，你睇到咧，佢其实呢度都只不过系好似而家电视啊或者电影拍维斯嗰啲拍法啊，即系嗰啲套路啊，佢照执啫嘛。 系啊， 咁呢度當然佢冇買 IP， 咁佢咪自己作翻兩個人物咯。如果佢有買 IP， 咁睇怕梁朝偉都係衛斯理啦，睇怕唐嫣都係白素。咁但係衛斯理同白素當然喺小説入邊完全唔係咁樣嘅人物啦。咁但係佢哋而家個處理就變成係咁啊嘛。而家就係佢哋咧唔理會咧個人物係邊個嘅，人物只係一個 IP 啫。嗱，點解我唔講 character？ 一對佢嚟講係 IP 啊嘛，佢冇當我講係 character 嚟噶。咁講係葉問又點？邊個又點啫？葉問就可以就係得個名嘅啫。其實葉問你睇第一集係咩啫？係咩咧？精武門啊嘛。 嗯， 係。 即係揾咗葉問嚟做一次個角色，塞咗落去精武門做一次啫嘛。咁佢呢套咪又係咯？咁佢今次呢套佢呢個套路就一樣啦。OK， 咁就冇用到衛斯理啫，咁啊用佢就自己作咗啲人物。咁其實我就會咁樣睇咯，即係其實係一啲好類型化嘅，同啲套路用同一個套路做嘅嘢。咁所以你話係咪好精彩？論故事或者橋段部分咧，係行貨嚟嘅， 罐口嘅。 係啦，咁但係咧，你話佢拍成點咧？我都還可以嘅。如果你講角色啊，咁佢都打好多嘅，係咪？咁如果你入場落下， 咁 OK 咯，咁嗱，我只係可以咁睇咯。咁啊，的確好睇過電視嗰度衛斯理好多，咁我只可以咁講啦。嗱，我只 係。你話嗱，公道講啦，我當俾翻客觀啲，就即係調翻轉，就乜都冇俾人俾 我 啊。 公道同客觀頭先。 係。唔係，咁你撚咗個電視，我驚人話喂咩電影啊電影啊，撚到電視度啲玩嘢 咁。我係講緊佢在同一套路嘅時候。 唔係，我呢套路唔係啊，套路你啱啦。我啲意思，如果你話俾俾。 劉德華之前嗰幾套都係呢個套路，嗰啲係電影啊嘛。咁相比起嗰堆咧，今次係發揮得好啲嘅，我明唔明我意思啊？同一個套路，今次已經係比起之前嗰幾套發揮得好啲。咁你話個套路老土就冇法啦，因為佢同一套路，就係好啲咁嘅意思啫。係咪好好睇啊？佢發揮得比以往好啦，因為其他嗰啲成唔好睇啊，成唔好睇啊。係 啊 ，OK， 咁呢套睇下還可以啊，我就咩意思 ？OK， 但我就話我俾翻我係我俾翻就話，如果三集比，覺得呢套已經好過《韓城攻略》好多啦。 哦 ，OK， 咁但係就不及《東京攻略》嘅。 我覺得《東京》好睇啲嘅，《東京》 係《東京》好睇啲嘅，你問。 哦， 或者《東京》叫始終第一套。 哦。 《東京》佢有幾樣嘢成功就第一啦，佢好有 主角啲啊嗰度，即係幾。 一來啦，但係又咁講，因為而家你哋唔認同啲國內性啫嘛。其實咁演嘅卡士，我覺得好勁嘅。即如果以國內嚟嘅，我覺得幾 perfect 嘅個卡士。 哦 ，OK。 即梁朝偉本身有叫作力啦，食到嗰年 底， 吳亦凡食到新嗰輩女仔，咁啊唐嫣加杜鵑，咁我啊覺得都幾勁嘅，即係啦，即你問我啊，即嗰個。咁但係你問我佢如果我覺得佢會輸俾第一集，最主要第一集咧，佢啲戰鬥或者叫動作場面咧，佢當 MV 咁拍㗎，即係佢拍得好有節奏感。呢套爭啲啦，即係個節奏感就弱咗好多啦。我覺得就留下基本嘅打啫，係啦，即係講坦克嗰種。系啦，包括你飛車又好，你落到去打嗰、那個嗰、那個咩，好似小丑嗰個化學廢料咁，嗰啲係啦，乜跌來跌去咁，同埋係啦，同埋一出就係出個三個老嘢，即係叫就冇話 sorry 老嘢好似有啲 唔係三個，其實包埋梁朝偉，其實得老嘢靚仔啫，冇後生嘅， 即係叫四所謂四大名捕啊，佢話即係佢真係我食翻腳嘅喎，有追風咁大啫，係啊，絕命咁樣， 好坐輪椅啫， 係啊。我咧就鐵拳咁樣咯， 個波咪暗器咯， 啊，係啊，係咯，冇咯， 器嚟噶， 係啊，個波波暗器咯， 係咯， 阿秋姐咪， 即係翻呢個咯，咁但係我覺得佢一集個。 咦係喎，咁即係佢係林在峰咪即係林峰咯，明喎、啊、明曬， 係咯，佢係噶，佢真係食緊噶不嬲，所以我就話先睇我就一諗起就四大名捕咯，咁佢唐嫣就做過嘛，咁所以我咪我咪咁講出嚟，咁但係 眼峰咪真係鐵手喎，係喎又 係喎，佢特登嘅，我不過唔知其實四大名捕喺國內唔係係四大名捕係咯，四大名捕喺國內唔同啫，其實我唔知點解要食佢呢個 系阿明哥啊！ 唔係《星際明道》，你講係新版嗰套唔係咁好啫。 唔係啊，陳家上嗰三套都垃圾嘅。 唔係，但係你知唔知林峰地嗰幾條靚仔做嗰套佢哋 O K 嘅？ 係啊，無線嗰套係咪？ 無線嗰套佢係 好 唔係 嗰套啊？ 因為啲星嘅原因啦。 係啊，四個。 的確係集合咗四個小生啊嘛，咁又 係啊，集合咗四大小生。咁嗱，佢就冇節奏感，最主要原因呢東京攻略不嬲，大家都睇慣佢係一啲唔係真正動作片嚟嘅，佢係打得猶如跳舞，又打得又會咧，即係如果東京攻略就唔會用高科技武器，但佢就會用啲咧潮流玩意嘅，即係譬如有啲滑啲滑板車啊，跟住係會有飛傘啊、氣球啊咁嗰類，咁但係其實第二集都冇咁多新科技武器，今集就特別 highlight 多咗， 走咗科幻路線咯， 係啦，走科幻路線啦，咁呢個你當佢。可能歐洲咁樣嘥白啲啊！ 佢可能覺得而家興超級英 雄係啊，可能而家唔興啊。 咁都唔係問題啊，即係我覺得 係啊係啊，設定啫。常但係你交唔交一件事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咁但係佢就因為以往佢打得我似 MV 拍法又好有節奏感，會配合啲音樂，咁而全部都群抽嘅，一個打幾個又撳住佢，跟住搵個膊頭撞佢，哇！咁啊配合啲音樂，咁啊有啲輕鬆音樂，就同埋就野笑式。即係有啲搞笑成分，又可能我整啲超能力藥水貼住你隻腳，咁等你喐唔到，咁嗰啲比較 即係你唔好 玩翻啲 佢啦，嗰樣嘢 係啦。咁今集我覺得咧缺點就係其實以往就唔會有三個真係打得嘅人嘅，不嬲起攻即係攻略嘅系列。咁今集就加咗三個真係好打咯。咁啊變咗三個好打咧，要拍佢哋咧，佢哋一打真就好實啦。 就打啲真係好港產片嗰啲拳頭膠，點過 即係意思唔係話角色上好打，角色個個都好打，但意思係真係演員係 啦，個演員好打啊， 劍好打就 打， 令到 係啦，就令到冇咗嗰種嗰種打嘅感覺，係啦，我覺得走咗樣嘅呢度， 係冇錯。 咁阿明啊，點睇？ 係啦，嗰啲動作嗰方面，我有少少嘢想講啦。嗱，韓城同埋東京兩集咧。其實佢都係同一個武術指導嘅，咁就係以前成家班嘅，係啦，咁就叫薛春偉啦。因為佢唔知一年啊，佢走咗啦，已經，所以今次冇可能揾得翻佢做噶啦。 走咗嘅意思即係掛咗啊？係 啊 係 啊。 哦， 係啊係啊， 因為武術 真係好，所以冇可能啊。嗱。可能就是舊式的成家班和新式的成家班的問題，這個今次這個韓配話呢其實都是成家班出來的，他最近的作品呢其實就是英倫對決和動物世界的動作都是由他處理的。 好看喔，英倫對決喔， 很好 看喔。是啊，所以呢就是這一方面就有可能看得過分別啦。嗱，韓配話他那隻是比較真是似而家那些多一些的，真係打係真係打幽默位係少啲嘅，但係薛春偉嗰陣時改啲，其實你見到嗱好多嗰啲其實唔係動作嚟㗎，佢哋喺度拉拉扯扯啊，跟住 跳舞又咪跳舞咁咯， 係啊，啲跳舞咁嗰啲係啊，配合埋音樂，其實你睇佢，你識咗啲音樂睇啊，其實嗰啲嘢唔好睇㗎，啲嘢冇力嘅佢哋打得，但係佢喺度揈下揈下喺度剪影啊，睇佢哋啲衫揈下揈下咁樣。你又覺得 即係應該其實佢唔係真正嘅打，係一種表演嚟嘅。 係啊，係咯，係咯，係啊，係一種表演嚟。同埋有陣時咧，你會見到有啲人啊喺度用拳頭嚟去打碎玻璃啊咁樣嗰啲咧，彈開咁樣嗰啲表現下佢哋嗰啲咧，你又覺得哇嗰啲有一個啲嘢睇啊！即係大家拉扯又搶碟，跟住之後我放手，跟住之後你放咗手，我以為搶到，跟住入拳擠落你塊面度又搶翻啊！咁樣跟住走嗰啲咁樣還翻嗰啲，好似小丑劇 嗰啲 打打 聲 啦， 唔係嗰啲啦， 係啦，成龍打打聲咯，跟住又係有合嘴啲咁咯， 係啦，今次 即係你又真係完全唔係呢啲喎， 係啊，變咗你個感覺係唔同咗嘅，動作嗰 part 又保存成到攻略系列嘅，咁啊，我自己失望少少，因為我東京攻略最擺佢就係呢種好輕鬆啲，即係介乎有動作。但係又有啲即係節奏感重啲嗰種味道，又即係又輕鬆整體個氛圍咯。咁但係我覺得個古仔嘅套路或者叫傳承住，譬如點樣梁朝偉係錯啊，或者應該唔講個個角色都係錯啊，佢哋又唔係認真嘅。 照翻即係唔當成咯，係你當獨立一個新嘅戲睇，反而可能好啲喎。 哦，咁係啊，你冇之前包袱就可能唔會冇呢啲咯，係啊，即係 梁朝偉啫， 冇咗呢啲比較咯。 有梁朝偉又同一套戲啊嘛，係咪先？係咯係咯係咯。 係啊。 咁而我第二失望咧，就係我 expect 林子祥會重戲啲，因為始終 佢竟然會 expect 佢重戲啲， 因為我覺得喺電影嗰度 我 係中意林子祥嘅， 佢會出得少啲添啊，即係已經比我想象中出得。 我即係估 係啊係啊係啊，我以為係哦， 唔係，但係因為我入場前我仲知㗎，我特登乜都冇睇入場，咁我就 expect 林子祥都重啲戲啦。咁而我又覺得佢揾林子祥做呢個角色有幾，我覺得幾過癮嘅。即係林子祥已經闊別咗電影壇好耐，係啦，你揾佢做咁樣即係有啲地位嘅， 老曬喎，仲 OK 喎，係 啊， 有 時候係 佢真係可以拍一 物 有 OK 二啊， 即係佢應該話佢老到個位，四五十歲嘅老位，但係佢而家應該起碼六十㗎啦，佢就冇再老啦。 你記唔記得以前佢拍過一套叫做一有 OK 啊？ 系， 佢裏面飾演咧就係中國級嘅殭屍啊嘛，即係佢係級嘅殭屍嚟噶，唔係清朝叫嗰只。 好似石月玲啊嘛，係嘛？ 佢依家做第二集都仲連到戲啊，你明唔明啊？仲係咁嘅人嘅。關之仁連都關之仁爭啲啦，係咯。 阿徐少強咧？徐少強。 周慧敏肯定連到啊，周慧敏做翻慳妹一定得。 因為佢哋唔係殭屍嚟噶嘛，所以唔緊要，係咯。但係林子祥係殭屍嚟噶嘛，喂掂喎。 即係其實係可以拍一咬 OK 2018嘅， 係啦。咁你既然覺得喂唔係再唔係而家你咪變打咯，你啲人睇嗰啲係嘛？係咯，打噶嘛，咁你咪變打都得嘅，係咯。咁我仲得咯，林子祥個外形係咯，嗯， 咁反而我就呢、這個啦，即係我覺得可以多戲啲，咁但係當然佢都頭尾有出啦，即 係啦， 但係都即係存在感強嘅，咁但係就係啦，氣少，我自己啫，自己覺得失望啫。咁反而我 buy 就 buy 佢。 如果你俾我 trip 咧， 係 最尾其實成個計劃係林子祥計劃出嚟， 係或者寫啲嘢叫梁朝偉執行， 或者係梁朝偉執行冇錯， 係都 係甚至乎 借好多 死啊，甚至乎係啊。 明白， 咁就好似再出得勁啲， 冇死會最好。 係，唔係其實如果冇死，佢咪真係撈咗先啲啫嘛。係 啊， 係咯，咁唔係唔緊要啊，抄橋唔緊要，好睇咪咯。 係啊，好睇就得啦。係 咯。 咁反而就係頭先降落咗黑白判官啊，咩料咧？係咪都打得㗎？佢又打到 好慘 啊！嗱，哇，佢個宣傳好失敗啊！黑白無常嗰套咧，白嗰個女仔咧，女權霸嚟㗎。你知唔知啊？ 哦，即係之前嘅女權霸係咪 先？唔 係啩？即真係有套叫女權霸嘛？哦，係嗰啲啊，但好咁多，好似肥咗咁多嘅，好似啊， 年紀問題啦。 張超， 哎呀，嗰時好靚女喎。 係啊，唔係嗰時又唔算靚。 嚇？ 打星嚟嘅算靚嘢。 啊，都係啊，打咩啊？我 OK 啊。 OK。 係啊，咁啊，即係話所謂啊，中醫揸個師妹啊，嗰時。 係啊，係啊，冇錯。 哇，咁個男咧得喎，嗰時係咯。 好似得，不過而家我都話你唔講我唔知喎。 哇，我真係唔認。 但你 check 個肯定啊嘛，係嘛？你冇錯啊嘛，係嘛 ？OK， 我冇。 而家搞到劉玉翠咁喎，係咯。 係啊，我都覺得啲錢好 長。唔係啊邊個啊？頭先四大名捕啊邊個啊？成個阿袁秋，佢唔打嗰陣咧，唔知點解我硬係覺得朱咪咪啊個 feel， 係 唔知點解 啊，係 啊， 唔係都似 咁 嬲 啲咁嘅感覺啊，唔係呢套戲入邊強烈啊，唔知點解，我初初誤以為嗰個係朱咪咪嚟㗎，最初嗰陣，我睇真啲唔係佢袁秋嚟喎，大佬，嗱唔係佢整牙喎，大佬靠牙， 嗱我自己就唔拜嘅，我嗰三個我都拜拜。 喂，等陣先，講翻阿黑無常係邊個先？ 啊，黑無常邊個？黑無常咧就呢、這個演員叫黎公烈咧，就係啲散打王嚟嘅，係啦。咁 聽唔到聽唔到咩蛋蛋王？ 散打王 係散打王 ，OK OK， 明白。 唔係蛋散王 ，OK， 散打王 係啦，係絕對係 堅係堅係打散打比賽嘅，哦， 係啊，冇錯，嗰種嚟㗎。係咁佢拍過乜嘢戲咧？咁就嗱，一代宗師裏面啊，咁就第一場。同阿欣唔係同阿梁朝偉啊喺雨中喺度打完一輪嘅時候，有一個人同佢打得特別多嘅，嗰個就係黎光烈嚟㗎啦。我哋咁都查到好嘢喎，真係你真係果然係。 咁佢真係個角色都唔冇名嘅，都係啲打手嚟嘅啫。 個角色啊，睇套戲又冇名，但係查維基又反而有佢個角色名。 要做咁唔緊要，即套戲入邊我哋唔會懷疑係邊個打手 啊。 即係總之就唔係俾阿梁俊打到飛埋爛 咗，即係起碼都會過你個招，係啦，默默耕耘嘅拇指啊，總之係冇十足人， 唔係拇指嚟嘅，你話佢係打比賽啫， 係啊，即係動作演員啦，默默耕耘動作演員， 即係唔係啊，直情係運動選手啊，如果係咁講，佢係佢參演電影啫，咁啊唔同嘅，係 啊，明白， 即係佢本身係 MMA 真堅打 MMA 出身，咁我嘅咁都介紹翻，即係嗰兩個都係有來頭， 都係抽得。咁 個 戲入邊 個電影係冇做過宣傳，用佢兩位係咪啊？ 係咪？呢啲真係冇知名度唔高啊，但係阿芝渣冇理由。 係啦，即係女權霸，即係芝渣啦，即係係喎。係咪因為而家已經唔係後生女啦，所以唔 sell 佢啦，係咪咧？ 咁我唔清楚啦， 唔係即係唔好話乜嘢啦，講真係甄子丹自己個妹啊，你都知唔知其實都係打嘅。 知 唔知唔知大家一般人唔知啦，最少啊，林明梗係知啊。咁其實平時都冇乜人講嘅，係 喺邊個？而家喺香港嘛？ 都係好似佢平時就喺美國嘅，好似係。 哦， 係 啊，明白。 但佢有拍過一啲即係打戲嘅，係啊。 我冇記錯，好似男 都唔差嘅喎，都唔差嘅喎。你唔好諗咁甄子丹咁變咗女咁，唔係，梗係唔係咁嘅。女嘅，好女嘅 ，OK 嘅都。大佬係咪好靚？未至於，但又唔係好肉酸嘅喎，都 OK 嘅喎，係啊。 快都唔細咯，係嘛？ 唔 係 都又唔係，而家就梗係唔細啦，大佬。即係佢拍戲嗰時都 OK 嘅喎，都後生，都睇得下嘅喎，係啊 ，OK 㗎。但係咁啊，嗰演係甄子丹個妹啦，你都啲人都唔會點講，你諗下。 即系戏都唔会 sell 呢样嘢嘅，唔好似咧啲卡通咁咧，都唔关事都话由宫崎骏对面隔篱个三姨婆咁样，即系唔兴嘅。咁明明哇，明明宇宙最强个妹啊，应该鸡乸咁大个字打咗，又真系唔会嘅。系啊，即系你都唔知嗰个边个嚟嘅，你唔 check 哇，咁啊原来呢个欣仔打个妹，哇咁应该讲下冇啊，啲戏都系唔会攞嚟宣传嘅，我都唔明嘅，我都唔明点解嘅。 系 啊，咁你唔好话自杀啦，更加即系。你唔好講啦，而家連啊 Tony 拳霸啦，係咯 ，Tony Jaa 咧，我都唔係好覺得佢哋即係佢套戲有 Tony Jaa， 佢都唔會話好大肆宣傳咁，有咪有咯咁樣嘅啫。唔係你唔覺得佢 之前 有三套戲都有拍夾咪先西片好咩？即係個名字你查就梗係查到佢嘅，但佢唔會 sell 佢嘅，即係唔會話攞嚟哇有啊佢會做喎咁樣係啦。我就唔明點解反而係突擊死亡塔。嗰兩個好似仲會 sell 出嚟， 仲會講多啲。 但係都 Tony Jaa 點都早過佢哋出嚟打，同埋應該名氣大啲係 嘛？ 我都唔知啊，係咯係咯。咁你講靚仔，我覺得 Tony Jaa 都靚仔過阿黃光亮咯，同埋唔阿邊個喎？阿袁華喎，大佬。係 啊，但黃光亮先啲啊，卅零到四啊零，佢爭十年。 你我咁樣計啊？咁樣計先啲啊？你睇仔唔係，即係仲要睇打仔咯，我而家講唔知啊，唔知點解啦，真係運數問題，係啦，係咯，即係照計通呢揸係先嚟打響呢、這個，即係叫做再行翻呢個實打路線，咁令到全世界突然間知道呢樣嘢嗰個嚟噶嘛，點梗係唔會係特別死亡塔先啦，係咪先？大家都知道。係 啦。 咁唔知點解啦，好可惜啦。咁所以你話通呢渣都如此啦，咁所以揸個師妹啊，支渣又點會啲人會太過咩咧？我恐怕而家啲人都唔知道有出咁嘅咩女權霸添，我驚。 講開又講啦， 有個新個輩真係唔知。 係啊， 我唔知算唔算係通啲渣師妹啦啊，支渣，因為其實佢唔係太。 唔係，佢所謂師妹咧，嗰時意思係佢嗰個電影公司裏邊 係 啫， 係啊，冇錯。 即係你 當唔係師弟 同一個經理人，唔係講喺學武功呢件事上邊。 OK， 其實佢 公司。咁意思 佢係跆拳底嘅，其實係啦， 係冇錯，唔同嘅嚇。咁但係佢係打得好勁嘅，的確啊。即係如果你大家冇睇過，你真係要揾女拳霸睇嚇。 係就算 即係我成覺得靚啫，喺個戲入邊啊，即係不打覺得唔得啊。我成覺得靚女嗰時啊。 O K， 係就算 不 打 啊， 你唔好唔記得啊。佢最尾啊，講佢就係帶咗佢日本，佢著翻啲嗰啲日本校服㗎。最尾你記唔記得？是得的個樣 子， 他不是好似之前，他不是好似之前咁，好似有問題兒童咁樣，好似成日好似嗰打嗰陣咪樣，佢後屘成執翻靚嗰陣係靚嘅，嗰時 係咪啊？芬芬講下啦，輪到 係。係啦，不如等芬芬講下啦。 好啊，咁喺你哋頭先討論嗰段時期咧，其實我就睇緊呢套戲嘅係。 即刻追係啦。 係，咁我其實咧有啲個人原因，我首先我唔中意呢一種戲嘅，其實係。 哦， 係。 即係第一個人原因，我就唔中意睇梁朝偉搞笑嘅，其實。 哦，好 嘅。即係我覺得佢 咁 樣嘅，其實係。 咦？咁佢做韋小寶嗰時又如何呢？ 我都唔中意睇㗎。 你都唔中意睇？哦。 我 即係當年做《鹿鼎記》嗰陣，你唔中意佢嘅。哦。 我都唔 中意睇。 我唔中意佢搞笑咯，我唔中意佢搞笑。 即係新扎師兄又點咧？好啲。 咁佢少啲搞笑啊嘛，咁。 即系捉妖记啊，都得啦。 电影认真睇嘅，唔系搞笑。 我唔中意佢咁呢个年纪仲咁呢种咁嘅， 系 嬉笑怒骂咁样嗰类。 咁我都调转，我都觉得刘德华搞笑都唔系真系好好睇，咁都系嘅。 系。 唔系呢种角色系年纪稍微大咗啦，已经再做翻。 系啊。 都系。 近镜你就见到佢嘅老态啊。 是啊， 上次刘德华同嗰次喺黄祖蓝嗰次，我都惨不忍睹，见到刘德华而家仲做呢啲嘢。 头先啊，经过 Tasco 讲呢一个套路，即系卫斯理，即系呢一个近排呢个套路咧，我都 套路 啫，点解我唔中意呢一类型嘅？ 咦，竟然我讲咗啲乜嘢咁犀利出嚟咧？咩意思咧？即系就系呢种套路。 呢种类型啊！ 哦，就係呢個類型 套路嘅戲，我係唔中意睇嘅。 即就算唔係梁朝偉做，邊鬼個做都唔係好好睇啊，係嘛？ 即係你頭先講咩衛斯理啊，咩春宮圖啊， 唔係係啊係啊，個套路係唔係太好睇？ 套路嘅戲我係唔中意睇嘅。 唔係講緊倪匡寫衛斯理啊，即係講緊近排無線嗰套衛斯理 係咁多呢種元素擺落一套戲度，我係唔中意。 唔好睇啊！ 就算你拍得好睇，我都覺得唔好睇嘅，其實係。即係總之呢種元素我已經唔中意睇啦。 明白，個套路唔中意咯，係 啦。同埋嗰啲女演員，即係阿北打話好得嗰兩個咧，即係咩鴛鴦啊、紅水仙啊，嗰兩個咩話？ 唐煙草、唐煙草啊，杜鵑 係啊，係唔係茶嚟嘅？唔係茶嚟嘅。 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即係可能演國內嘅戲，我覺得 OK。即係當你喺一班外國人嗰度一齊演戲咧，我就覺得好大媽嘅佢哋嘅表現係。 系咁大 火，唔系佢哋个样啊，系佢 哦 ，OK， 明白明白，唔系个样，个样啊，梗系 OK 啦，系个感觉，有啲老土啊，系啊，啲老土系，有啲土味， 即系好似你喺尖沙咀，你一眼就认出边个系香港人，边个系国内，即系嗰种感觉啊，系， 唔系歧视啊，唔系讲歧视啊， 即系讲本身与身俱来， 即系你有啲日本旅客，有啲内地旅客，咁唔知点解咧，你好易分到嘅，即系虽然大家都亚洲人， 系啊， 即系嗰种感觉，系啊， 日本你都分得到， 系啊系啊，有 feel， 有个唔同嘅 feel 嘅，系啊， 即系国内你又特别分得，佢就系有嗰种。即係與身俱來咁， 有種氣質啦，你咁講。係 啊， 反而我覺得呢套戲最型嗰個係阿謝婷婷喎，其實係。 嚇！有謝婷婷嘅咩？邊度？ 有，仲有阿唐嫣嘅助手，其中一個咯。 死啦！點解我 唔覺得？其中一個助手喎，但係出得係多嘅， 有個位。 但係可能佢嘅型格係好啲嘅，我覺得 係。哦。咦！死啦！我真係 miss 咗喎，係咯。 所以我就係唔中意。 哦，咁謝婷婷唔係內地嘅，搞咗謝婷婷係竹升妹嚟嘅，大佬。 所以我擺外國人嗰度係你融合到嘅喎， 係。我咁當然係啦，係咯，明嘅明嘅，即係你先同埋成班咩歐洲佬啊，咁又講曬意大利文啊，咁嗰啲，咁你覺得係啱標嘅。 阿北打講嗰個吳亦凡係嘛？ 係， 嗯， 吳亦凡 已經比較好啲，佢冇乜嗰種味道㗎啦， 好啲，冇錯。 佢好啲， 佢啲都係韓仔咁咯，有少少似韓仔咁咯， 有少少國內味， 少少係有啲 啲啦。 你嗱你但係你睇過佢做西片㗎，你覺得唔得咩？ 我睇過三 X 嗰個咯， 三 X 都 係咯係咯。 嗱呢個可能就係我覺得係導演嘅問題，亦都係。 哦 ，OK，OK，OK。 呢種演員你落喺外國 鬼佬 就會好啲，即係上次我哋睇巨沙咧，咪睇阿李冰冰嘅。 李冰冰 係好過係呢一套嘅國內演員個係好明顯係。 OK，OK，OK，OK， 即係可能佢識拍啲啦，係咯。 同埋你哋講緊嘅打鬥咧，我覺得好花拳繡腿喎，其實係。 冇錯啊， 係 啊，係啊，咪包都係咁樣 噶 啦， 係 啊，即 係 東京攻略就係咁噶啦，係啊， 左啦，而家唔係好興呢一種咁嘅打鬥陣型啦，我覺得係。 咁但係嗰班即係真係有武術底嗰幾個得唔得？即係唔好理阿梁朝偉啦。 唔係好似睇緊周星馳功夫嗰啲，我又唔覺得打鬥好難啊。 係，即係佢哋有堅嘅功夫底，但係裏面佢哋做嘅嘢只係玩下玩下。 係啊，因為你就玩得熟啲。即係玩得好似佢哋講嘅《東京攻略》嗰種玩法，即係你又玩又 唔行真正武術，我係跳曬舞咁樣。 即係你去到嗰度，我又覺得 OK。 例如如果你話玩嗰種嘢，佢又唔夠花唔係嗰個《東京攻略》 巧佢又 係啊係啊係啊， 明白。即係嗰啲就要 兩 多啲嘢嘅，係啊，兩頭 唔 到。 咁你條橋啊，梗係老土，都唔使點討論嘅，我覺得 係。就呢個肯定，我都覺得肯定係老土。 所以綜合嚟講，我係唔中意咯。 直情收火，其實咧，坊間咧鬧到飛起啊，大佬真係。 係，即係坦白講，未上已經插到反嘅。 我頭先講嘅嘢，其實就等於大部分嘅觀眾講嘅嘢嘅啫。 但係嗰班人未睇㗎，咁我唔知佢。 係啊，未睇㗎， 嗰班人。 但係其實國內都麻麻好似，國內上咗名，國內就上咗，但係哇犀利啦！講下佢票房，你又諗到佢個反應係點樣？內地真係 即係賴嘢得犀利係嘛？你最犀利。 過唔過1000萬？過唔過1000萬？ 啊，咁會啊？咁又唔會。 係咯，唔會低得過1000萬。 我哋嗱第一日嘅票房係有9000萬，超過9000萬嘅。 會。咁好似好好喎， 唔係大鑊全國喎，全國你 嘅。唔係第一日 OK 啦，咁但係第一日仲有下文，仲有下文。 第一日排第二，係啦，但係第二日咧喺度墮崖式啊，得翻200萬第二日， 即刻插水 係。哦，即係同你 ending 一樣啦， 第三日再墮，係得翻1300萬。 O K， 我墮咗出嚟孤三啊，咁啊都 O K。 系啊， 咁點啊？ 去到之後咪幾百幾百咁樣， 幾百 幾百，幾百幾百咁咯。跟住之後埋單咪億億五埋。 哦，即係佢落咗㗎啦，即係內地已經落咗㗎啦。 係 落咗咯，內地十八月中上啊。 係啦。 咁如果億幾咪蝕咯？呢套戲其實係 蝕到喊， 一定蝕到。跌到喊喎， 咁樣， 同埋佢揾得唔揾得唔極繁，揾得即係杜鵑呢個級度，佢肯定 係好 係啊，肯定逾十億嘅，係啊係啊。 哇！ 一定唔得㗎啦，係啊，即係炒咗啦，一定唔得。 哦， 即係你問我，我又覺得就 咁呢套大鑊啲咧，《如懿傳》大鑊啲啊。 講電視劇咁就， 《如懿傳》係一個電視劇嚟 嘅，但係咁佢低過《延禧攻略》個收視咧，只係暫時性，因為《如懿傳》咧，佢依家集數少啊，《延禧》咧佢齊曬啊，跟住之後咧啲人咁樣睇咧，佢個數字一定靚過你㗎。 嗯。 依家佢集數越多，我見到《如懿傳》個 即嗰個未死到咁死啦，呢一套《歐洲攻略》就個情況就即反而再大鑊啲啦，如果咁相比就 係啦， 梗係 OK 好慘啊慘， 係啦， 所以都，但我又覺得係關，其實國內都會睇導演咯，因為大家都知道馬祖成係香港人咯。咁其實我會覺得， 你覺得佢哋唔 拜 一個香港導演， 而家係唔拜嘅啦，而家係唔拜啦。都會反嘅，佢哋其實就反咯。 我哋咁嗱，我嘅感覺就係咧，唔一定，可能係另一樣嘢，就係梁朝偉佢拍咗《擺渡人》同埋嗰個妖捉妖記第二集呢兩套啊，佢哋啲人鬧得好勁啊，所以佢 賴嘅嘢咁樣， 佢個招牌消費得七七八八啦，呢兩套戲。将佢 唔止出咗八百啦，系嘛？ 但系其实《捉妖记二》咧话住差就唔差喎，票房 廿几亿嘅喎。 唔系咁，又唔系话讲票房，即系你可以 O、OK, K， 但系即系变形金刚票房 O、OK, K， 但系你睇完出嚟闹啊嘛，咁啊两样嘢。 但系廿二亿嚟讲，你系数字上唔差，但系你睇翻佢第一日收几多之后嘅走势，你就知道佢差噶啦。贺岁档你第一日收五亿几。第二，跟住之後你買單同我講話得22億，係咪先？你睇到個觀眾 咁，你又冇得咁講嘅，你一定係睇個總。 咁而家講個 point 係講梁朝偉，咁你睇 完咁，始終佢係咩緊個系列係22億同埋24億嘛，即係《捉妖記》系列係佢做主打嘛。 嗯， 同埋我都《捉妖記二》其實梁朝偉入邊真係唔係做得差喎。即係你問 咁，係啲人佢又鬧唔中意咁 佢係有段情過同嗰隻嘢，即係我反而佢嗰段係亮點過。 我諗唔關事㗎啦。 八百河同咩嘅？ 即係咧，而家我諗梁朝偉同阿劉嘉玲咧，都而家啲人唔好中意睇啊。個 point 係呢樣嘢。 但 係你做乜都冇用啊！ 即係兩都死。 唔係你明白，而家啲人中意同唔中意啫嘛。佢唔中意，你做咩冇㗎？ 佢就已經入㗎啦，判咗死罪啦， 係咯。呢個同佢個。表現冇關㗎啦，我諗已經。 我睇豆瓣裏面嘅反應，啲人係點樣先？其實唔係鬧梁朝偉嘅啲人，反而鬧阿唐同埋鬧阿吳亦凡比較鬧得多啊。 呢套戲，呢一套戲入邊， 反而鬧呢兩個，即係 覺得就係啊，係話佢啦，我唔知點解佢成日咁中意用呢個字形容啲演員啊，話佢哋面癱啊。 我面淡，我係啊 ，cool 嘛，唔係，但又咁講咧，杜鵑不嬲都呢只嘅，你睇中國合夥人都係嘅。其實我覺得佢唔係面淡喎，佢 阿唐嫣，阿唐嫣啊，同阿吳亦凡啊， 唐嫣就係嘅。咁唔係嗱，你如果你兩個困咧，唐嫣嘅演技同阿杜鵑嘅演技啊，真係爭兩，起碼中 國。唐嫣係咪著西裝嗰個啊？ 係湯波嗰個，即係同係啊嗰個，嗰個係即係樣同身材嘅啫。其實同埋演技嘢真係問嘅， 大佬。 同埋佢塊面有啲， 但唔係㗎，佢古裝 OK 㗎，係啊，古裝 塊面有啲交叉， 同埋副計 OK 㗎，係啊。但係杜鵑不嬲係呢種味道，其實杜鵑嗰種味道，我覺得佢咩金陵十三钗啊定咩啊？即係 唔係嗰個藝嚟㗎？金陵十三钗， 我藝嚟嘅我 係。 唔係總之佢係呢個，不過之前我睇過邊套啊？係啊。阿黎明嗰套垃圾咧， 人哋講呢套戲啊嘛，咁呢套戲， 我知你意思，佢嗰只唔係面壇嚟嘅， 將一個 selling point 喺個心口嘅人著件西裝咁啊，已經係唔得啦，係咪啊？ 杜鵑唔係面壇嗰個啊，係唐嫣同埋吳亦凡啊，一男。 我吳亦凡，我係咯，我就話杜鵑冇理由係唔係面壇。 咁吳亦凡去戳咯。咁吳亦凡你預咗其實佢咪同即係未想當年嘅古天樂一樣，即係啲型人永遠係咁咯，即係永遠做緊自己噶嘛，即係佢永遠咩角色都要靚咯，係啦。 但係如果係啊，但係如果你話因為導演問題而咩，咁第一日票房都唔會話收九千幾萬咁高啦，係咪先？ 可能篤到啊嘛，有個講法就 係啊，第一日可能唔係，佢又唔係篤，而家唔敢篤嘅，佢而家真係買咯。佢真係見冇俾錢買，即係送飛，係啦，做數係啦，唔係篤嘅，而家好難篤嘅，而家係啦係啦。 嗯。 咁你我覺得咁原因咯。咁二來我又唔知國內其實《東京攻略》呢個 band 得唔得，其實存疑嘅。因為咧， 國內得唔得㗎？係 因為國內係啊，即係未必㗎。因為《東京攻略》紅嗰陣時係2000年啊嘛。 啊， 明聽到係。 我想聽阿明講咩？ 好啊，我唔覺得佢係得嘅，因為佢嗱我睇嘅時候咧，我睇第一集嘅時候，我覺得呢套嘢係唔需要拍系列嘅，根本就一集都可以完咗， 一集過就算啦。 係咯，跟住之後你睇下第二集、第三、第二集嘅反應。 即係如果呢集都拍得系列，咁啊黎明你嗰時嗰咩神偷電影啊，或者咩都可以拍系列。 神偷小世界。 係啊，神偷電影有人睇㗎。 我 如果拍到廿部都 係。咁咪就話咯，點解唔嗰套啊反而唔拍咧？咁即係你意思就係呢套係一集過氣還可以。 咩神偷次世代啊？咩盜咩係神偷電影兩套，我覺得都可以 reboot 喎。 其實得㗎啦，基本上同埋這個你睇第一集《東京攻略》嘅時候，你賣點係乜嘢啊？其實入場，我當然入場睇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梁朝偉，第二個理由鄭伊健，第三個理由鄭伊健加梁朝偉。咁你話 係啊？其實係啊，呢個配搭咯。你問我係 啱。到你呢一樣嘢一轉咗嘅時候，就唔係嗰樣嘢嚟㗎啦。除非你今時今日老梁朝偉搭老鄭伊健。咁就還可能會有機會， 可能仲有翻個火花係咪？ 係啊，但係今時今日你得翻梁朝偉一個，你乜嘢都轉曬。 我明啦， 上 I P 即係你因為就算再嚟多嘢，英雄本色得翻 Mark 哥都唔得嘅。即係你起碼都要有翻迪龍啦，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明即係你淨係整緊張手喺度點點銀紙點煙咁。另外隔離嗰邊嗰郭富城咧做乜鬼嘢咧咁係咪咧有啲咁嘅叫啊？ 但係嚟緊係喎，嚟緊。 唔係 你睇無雙啊！你睇《韓城攻略》嘅時候，你都係得翻千零萬票房嘅就係香港。 即係都明。即係如果你嗰、那個除咗阿郭富城 OK 嘅，你突然間俾我見到原來嗰套戲都有狄龍出一出嘅，我哋都話一聲啦，係咪啊？雖然我知嗰套唔係英雄本色，係咪你會勾起翻曬我哋呢、這個就同《無間道》咧最初嚟講，本身好唔好睇都係好睇啊！即係佢最初啲人睇唔係因為好睇，都未入場點算好睇啫？係因為梁朝偉搭劉德華啊嘛，呢一個組合啊嘛，咁佢哋好笑話就係、是，即係當年韋小寶真係好似冇試過一齊拍過嘢啊，好似係嘛？好似 係 嘛？ 係啊， 咁大家好似好耐冇睇呢樣嘢，咁就呢個組合令到大家最初點樣入去睇《無間道》嘅，的確最初咁睇完覺得套戲都好睇，呢個係已經後話啦，係啦。 好似對上嗰套係乜嘢咧？《五虎將之決裂》咯。 都有嗰度系，咁但嗰度唔 OK 噶嘛，系咯，同埋嗰度又唔同组合啊，咁嗰度系五虎将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话真系佢两个咁样携手咁样，又真系好似又， 我记得《无间道》最初去 sell 咧，系 sell 话首次四大影帝， 四大影帝系，冇错， 曾志伟、黄秋生、刘德华、梁朝伟，佢食呢个 tag 嘅嗰阵时， 同埋 即系啱啱最早宣传， 咁我唔知啦，我听人讲话点解去睇咧，咁最初当然系因为梁朝伟加刘德华呢一个组合咯。 啊！ 即係呢兩張佢有記憶啊嘛，咁曾志偉同黃秋生同佢兩個冇關係啊嘛， 係啊， 一個記憶啊，勾起個記憶咁當然係佢兩個，哇！佢終於可以同台演出，係有關嘅，我都有都明嘅，咁今次呢度就失色咗啦，即係你係都唔係啊，梁朝偉搭鄭伊健嘅，咁搭翻梁朝偉嘅，咁 根本上係 sell 呢個 CP， 你根本上唔係個 IP， 你係睇個 CP 嘅，咁你知之後邊啲人 ？CP 係咩咧？整解釋。 即係咩一個組合咯，即係可以組合咁咯，即係呢個搭嗰個演員配搭咯，係啦咁樣。 明白，即係而家無線啊喺度做緊嘅嘢，即係。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嗰套另一套劇嚟嘅，不過又湊翻嗰個即係你以前中意嘅一班，即係一個組合係咁樣。 係啊係啊。 另一個古仔嚟㗎，唔係攞同一個古仔，唔係攞個戲嚟嘅，嚟揾翻嗰班人翻嚟，咁你都會喚起翻一班舊觀眾嘅，即係想睇啊嘛。 系啊，即系你依家有正统嘢啊！ 唔好话呢一个组合嘅问题啦。当时呢个攻略，即系嗰时内地有冇特别中意？其实我谂冇啊。 我唔清楚，可能有啲人会中意啦，系咯，但系未必系。 但系其实因为佢 佢凡係二千年咧，即係你一係就早啲咯。其實二千年係啱啱我哋電影即係 過咗啦， 過咗兼又國內嗰陣時又未開，即係啱啱經濟性起飛，即係又唔算都仲係窮噶嘛。即係其實有啲 IP 喺嗰段時間其實就唔國內其實未必佢即係睇都睇到翻嘅，佢唔會知嗰分鐘，即係一定模糊啲咯。係啊，嗰個鬆嘅港產片就已經跌咗啦。係啊，你話如果九去到九三九四咁啊，古惑仔即係入曬屋嘅，係啊，周星馳入曬屋嘅。咁但係到二千至應該2006呢個 range 嘅就好弱嘅，其實 即係 sell IP 嚟講唔係好弱啦。總之簡單 講，係啊， 所以 賺了。但佢呢鑊，我覺得佢真係計好慘啊！即係佢慘法真係幾大鑊，我覺得。 點解？ 即係以一套咁嘅大片，即係國內變咗咁就真係佢就慘，即係慘過阿修羅。阿修羅都叫做叫停噶嘛。 阿修羅唔係啩？阿修羅慘嘅嘛。 阿修羅你嗱你冇喎，佢而家抽起黨旗，佢未死嘛？即係雖然一條屍體未中槍都未叫死啊嘛，即係你明知佢都死㗎。 你點知佢唔會屍變啫？嗬？ 是啦，但是现在这个就上了落了是得亿领，咁你直头已经完了个市场，是这么多应实以死虽然快咁一条电，咁变了就即系揼返 咯。所 以好惨啊，佢香港呢，即係香港呢啲級數嘅戲，其實冇理由練過，即係連個基本首映禮都唔做，咁佢就做個試映嘅啫。 同埋我想 揾明咁啊算咁樣， 我想揾間戲院睇嘅時候都仲去差過大師兄咯，冇一間戲院俾足正常時間咁多個時間， 咁大鑊 後俾曬佢冇啊！ 不過正式就聽日先上，咪正式聽日先上啫，即係去三度 睇。我就係揾聽日啊，我就係揾聽日嗰啲場啊。我就揾聽日啊，後日嗰啲場啊， 都 睇到噶啦嘛，琴日已經睇。 即係戲院都聞到陣味啊，臭臭地 啊， 都唔安排咁多俾佢啦。 係啊，咁 嘅。只一次有安排新光戲院啦。 係。都有一樣嘢，可能你哋講得啱嘅，之前就係去外地咧，亦都可能係一件唔 work 嘅事。次次賴出嘢嘅好多都係去外地嘅，除咗《唐人街探案》之外。其他 都係，我都睇一場一場。唔係你問我，譬如你泰囧嗰啲咪得咯，即係你又唔好係 sell 嗰邊又要動作嘅咯，即係因為你去外國拍動作片都冇咩好下場 嘅。玩大鄉， 即係你除非第二啲戲，係 啦，玩大鄉你出世可能會好啲。 係啊，即係可能係啲劇情啊或者搞笑啊嗰類就得。咁你依啲可能佢係咪 handle 唔到啊？真係唔知。即係去到外國地方，可能好多嘢都有控制住咁樣，但係嗰類咯，我估場景啊打得唔多咁樣，係嘛？啲場景又唔算大。 我覺得佢拍又唔算拍得差㗎啦，不過總之加埋唔好啊。 老 實 講， 佢邊度 排嗰度，其實真係每隔一段時間都會俾啲動作場面同埋啲有趣位俾你睇，跟住越啲場面就鋪得越嚟越大，係咪先？去到最後有 其實係啊，你問我，唔係你問我，佢應該咁講，佢真係傳承住個精神嘅，即係佢精神係不變嘅，冇變嘅。咁係有，即係你即係如果你 buy 呢只咪 OK 咯，即係我都係正常咯，即係冇人話係好正嘅。咁不過係咯，即係定係差過第一集，但係好過韓城好多啦，已經。即係韓城嘅垃圾到底。 你作為一套爆谷入場娛樂，就未至於話貼地。 其實未至於零嘅，係啊， 爆谷冇問題。系咯，咁咧，但有一個問題，我正話唔知有冇提過喺錄音嘅時候，就係、是有臨尾嗰度咧，嗰啲好似好感情戲啊，有人死啊， 太 流淚啊，嗰啲戲咧，佢哋演唔到嘅，咁唔該你導演，你用第二個方法落嗰嘅劇情啦，冇嚟演啦、 啊。其實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咧，我頭先講嗰種套路，佢哋呢個套路唔好嘅地方就係咧，佢哋嗰啲感，即係個愛情線咧，好重嘅。 係 即永遠咧，佢哋好似一定要講好多嗰兩個人嘅感情啊。咁其實咧，唔係話叫你唔好講嗰兩人感情，得唔使講咁多啊，應該咁講。嗱，有時重輕同多少冇關係噶嘛。 係啊，係啊。 我又要舉個例子啦，你睇高達啊，又要講高達喎。你會覺得高達邊個女角最緊要嘅？嗱嗱啊嘛， 系 嗱嗱喺高大出咗几多集？系咪三集啊？出咗几多集啊？分分钟嘅咋？ 即系头尾嘅咋？ 唔系头尾，直情集中嗰三集出完逼死，出就死啦， 咁裏面幾乎咧，任何女角啊，甚至包括配角啊，都出場集數仲多過佢。咁點解呢個角色係咁緊要，甚至去到女主角咁？喂，咁咪就係話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都唔代表佢要係唔係用佢嘅出場多少嚟計算啊？你明唔明啊？同埋重要嘅戲唔係用佢即係發生嘅時間嚟計算嘅，有時。咁即係話咧，你我唔係話條愛情只有情線唔緊要，不過咧唔使 parallel 咁細去做嘅。咁你好睇嗰啲戲咧，尤其是你主線唔係愛情故事啊嘛。咁你嗰個線其實一定係副線嚟噶嘛。我就係講啦，雖然佢今次未至於副線重過主線啦，唔係咁佢都係嗰件事件多啲。咁但係咧，你睇下即係嗰度衛斯理又好啦，即係無線嗰度又好咩？其實咧嗰個愛情就太多啊，講得。同埋咧，佢嗰個生生死死嗰件事咧，嗰個好重到咧，你想嘔啊，直情，你明唔明啊？ 明白， 即係嗰種所謂情義，即係誇張到你毛管動啊！咁其實咪唔好睇咯，即係你有嗰個情喺度，有時嗰個情，尤其是呢種特工片啊，你應該咧好似雷鵬三世同阿風不二子咧，你有幾可正佢兩條友嘅愛情線嘅？ 其實 但係佢條愛情線係隱藏嘅喎，佢唔做出嚟嘅啫喎。但係咧，你一路就唔知點解咧，你又覺得佢有嗰樣嘢，咁到佢有時講一兩句説話咧，嗰樣就出嚟㗎啦，唔使由頭到尾嗰兩條友喺度講埋啲毛管動嘢嘅，即尤其是呢種特工片啊，係呢種特工片咪真係雷鵬嗱，雷鵬做個比較啊最好啦。 你嗰個關係其實黃樹英同林在峰其實就係風不二子同埋雷鵬嗰個關係。 根本就係、是、根本，不過佢又調轉咗，一次次都係風不二子過啊雷鵬一棟多啲咁啊。 雷鵬 佢一調轉係啊，雷鵬過一棟。 係啊，調可以過一棟。 係啦，咁當然雷鵬嗰個關係就過癮啲。咁你以為雷鵬傻嘅咩？佢讓佢嘅啫，其實。其實佢要唔俾佢過到都應該得嘅。咁但係佢輸咗點？佢咪一笑置之啦。咁咪贏咯。我让咗条女啫嘛，有咩所谓啫，系嘛？同埋佢哋去偷嘢，我当玩嘅啫嘛 ，so what 系咪？咁佢又唔好紧要，咁你所以你睇嗰阵咧，你又觉得好得意嘅，即系就有啲似睇 X file 咧。其实佢有几可啊，写好重啊 ，Fox Mulder 同阿 Scully 嗰个感情啊，嗰啲就系个主线佢渗少少啊，咁就好睇啊。佢哋呢啲咧就讲到出口啊，画公仔画到出水，好肉麻啊，反而。呢、這個先係呢種套路對我嚟講啊，最惡頂嘅地方反而，我唔知分即係唔中意嗰個套路嘅部分喺邊啊？我唔中意就係佢嘅愛情線實在太過白啊，同埋太強啊，寫得 我都自己都唔係好知道點解我會唔中，即係我覺得可能好舊啊，好老土啊，我覺得呢種套路。 其實你咁講咧，既然我用得衛斯理嚟做一個比喻。你睇下倪匡嘅衛斯理，幾時有寫到阿衛斯理同阿白素啲嘢咁白咁扭咁感動嘅？佢都冇噶，佢咪去一齊冒險一齊勝，係喺個交嚟交去。但你係喺翻個主線故事，你感覺到佢哋嘅關係噶嘛？唔會個兩條友又講埋啲白到痹嘅嘢，跟住即係明件事都完場啦，仲要搞一輪。你明唔明？呢度完場啦，咁佢解翻件事出嚟嗰下都仲 OK， 佢都仲未肯完啊。最尾仲要繼續講，即係佢個愛情故事最尾個結局，好似先係佢成套戲最緊要嘅咁樣，咁唔係啊嘛，其實係即係好避㗎呢樣嘢，即係令我睇得呢種套路啊，唔係特別呢套戲，呢種套路係我最唔中意嘅地方，係嗰個愛情嘅表達太過露骨，係啊， 係， 同埋佢哋太過情深啊，呢種係好核突嘅，其實反而令人覺得係啊。 同埋演，佢話佢演唔，仲要佢演唔到啊嘛！ 佢演唔到，當然係另外再另外一個嚴重問題。咁啊，係啦，咁啊，咁啦，係咯，我唔知啊，仲有冇嘢想再插下或者再討論下？ 我啊覺得，國內都咁慘啦，香港都差下咯，即係我覺得肯定。 冇得咁講喎，真係大佬唔中意就。 我真係呼籲咋，係啊。咁但係又咁講，《東京攻略》成功噶嘛？票房其實嗰陣時計都好收，不過我真係冇差幾多。 即係我就調轉，真係淨係因為佢行科幻路線咧，我覺得係得呢樣嘢值得撐嘅啫。我對我嚟講，即係難得有人。玩科幻咁咪大家咪即管又睇下咯，咁即係唔係好嘅，唔係好好嘅，咁但係咁嗱，如果你調轉啦，你當睇科幻片又點咧？嗱，轉個角度啊，得唔得？ 唔得。 啲橋唔夠新啊，都係啲好 老土 嘅 心態。 嗯， 即係都係啲玩咗好多次嗰啲嘢㗎啦，即係都係搶搶搶夠，唔知咩 回力球咁樣，係咯，搶個系統，個系統啊得塊一塊好似薄過 hard disk 嘅嘢咁樣， 好唔緊要，即係個系統本身個概念啊，有冇 話 其他？咁其實佢都係咩天眼啊，即係都係嗰啲咧，即係 嗰啲 嘢就無敵 hack 啊咁嗰啲，咁都西片都玩咗無數次，咁有冇啲新少少嘅橋咧？咁科幻就貴乎橋㗎嘛，其實佢其實冇乜嘅，的確嗱。咁如果呢套再對比即係早前成龍嗰套嘅《機械之心》又如何咧？ 《機械之血》 好啲，《 機械之血》 咁啊，咁呢套好睇啲喎， 呢套好睇啲。 其實好差喎，《機械之血》 係咪？ 我真係覺得好差。 我覺得《機械之血》好睇過呢套喎。 嗱，我唔知啦，因為可能我又 buy 啊歐陽娜娜啊，最衰係咯，即 係五百幾下子好少少喎，相對。 咁，但係同埋咁成龍做翻成龍雜耍，成龍本人做翻咧，咁又有嗱，我唔係話嗰度好好睇啊，嗰度當然都好多缺點，即係呢下都又都還可以啊，咁樣啊，即係不打就唔中意啦，即係覺得嘅做翻呢套好啲。咁啊，阿芬妮同阿芬芬覺得機械之血好啲，係嘛？ 我覺得機械之血好啲 㗎。O K O K。 佢刪除咗最尾嗰個決戰嗰個位，即係有一個咩？ 其實前邊還可以嘅，前邊嗰段還可以。 前邊係 O K 嘅，其實 係。係，我唔知，我純粹 buy 女主角啫，嗰度真係我好老實承認，即係歐陽娜娜係 O K 嘅，我係講嘅，係我睇女嘅啫。即係歐陽娜娜嗰啲 feel 我 buy 過今次呢兩個女主角啦，對 大佬個年紀 可以咁講啦。 哦， 咁都有少少頭先芬芬講嗰種土味嘅分別。 啊， 係 一個台，其實一個台妹， 台妹係啊，台妹。 台妹 同埋你歐陽娜娜喺嗰套戲嗰度都活潑啲啊嘛，個感覺上 咩聽唔到啊，新呢個乜？ 我話歐陽娜娜喺嗰套戲入面個感覺上都活潑啲啊嘛，即係呢套即 係 佢嗰兩個女一個就 即係個角色討好啲都係。 唔係呢套戲入面係除咗阿梁朝偉個角色係討好啲之外，其他嗰啲即係啊，嗰四個啊四大名捕，我覺得都正正常常啊，都係做翻嗰啲嘢啦。 你覺得正常啊？我都係 正常啊，我都覺得四大名捕得喎。 四大名捕就真係。 好 咯，唔 係反而玩過出嚟呢啲。 係啊， 即係佢平時係負責搞笑啊嘛，最弊佢就係。係。 起碼佢出 個 carry 先咁 個。咁但係嗰幾個人都唔會係黑人憎啊嘛。但係你其他嗰啲大陸星嗰啲，全部我都覺得係黑人憎嘅咯，啲角色。 唔係咁大鑊。 係啊。 但其實公道講，即係攤出嚟講，係因為你哋知道佢大陸星，你先認真嘅啫。 唔 係，冇理由要激發。 樣就大陸星啦。 咁 so what 即係其實咁佢係真係大陸星。 唔係， 其實我覺得係你哋已經 即係 即 係 構成好大嘅。 冇啦，我冇覺得黑人憎㗎。 佢做翻大陸冇問題㗎，佢擺喺外國，佢扮曬係外國片就有問題啊！呢個 係。唔係，我嘅覺得就係咧，佢喺套戲入面個設定啊。是不討好的他們的人都是。 Okay. 即是吳亦凡呢真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每次做出那 個角色你先。 是啊 是 啊是啊。 你說一下具體的怎麼角色怎麼有什麼問題吳亦凡的角色。 即是吳亦凡呢就其實他做開的角色呢咁有啲啊好啲啦即是譬如在這個 3X 或者是另外一套什麼喺曬。 嗰套係咩啊？我都唔記得喎。 係咪呢個嗰套乜鬼鬼咧？即係又唔係變形金剛嗰套係即係機械人打嗰套啊！《罕戰太平洋二》係咪有佢啊？ 哦 ，OK。 係啊， 罕戰太平洋。 有佢咩？其實有佢咩？我唔記得喎。 千星之城啊，唔係千星之城，係千星之城。 千星之 城， 係 千星之城入面，咁佢都正正常常咁，咪做個普通軍官咁樣咁咯。即係總之，我一見到佢咧，用一個好韓星嘅形象啊，懶曬型咁樣，又酷咧，呢個樣出嚟咧，我就覺得哇，好唔討好啊！嗰件事會變咗。 反而唔得， 係。即係原因咧，我就覺得係因為我之前睇過一套咧，就叫《老炮兒》啊，就係、是、 老炮兒 係啦， 馮小剛 係啦，冇錯，馮小剛做主角嘅啊， 係係。 你講嗰度老炮兒先係啊，《延禧攻略》個女個而家個女主角係咪第一套戲啊？ 好似係係係係。 咁但係 攞住佢做咗配角女仔嘅啫， 唔係好識嘅喺套戲入面你唔。 套戏入边你唔会怀疑嘅，唔会理佢嘅。你唯有个吴善莲咁上下里边，你大概咁谂啦。佢都有啲似啊，有啲吴善莲咁有少少。 吓，咁咧佢喺入面咧，又系一出场咧，都系嗰啲咁样懒晒型啊。 金毛飞 系啦，金毛飞富家富二代咁样。 都唔好好嘅。 系啊。 即系错咯，你讲咁耐都系韩 系 韩星， 唔系错啊，咪咯，唔系佢嗰个问题唔系错啊。即係有一種令人係黑人憎嘅感覺。 係啦， 你嗰、那個乜鬼嘢啊？嗰套三 X 佢都錯㗎，但係錯得嚟好好，但係錯得嚟咧有種係咪有種唔係見好不順？應該係有種邪氣得嚟，可能係邪得滯啊咁嘅嘢 係。係啊，我感覺就係咁咯。 O K， 咁另外幾個咧？另外幾個嗰幾個又有咩問題咧？另外幾個角色啊？ 另外 演員啊，你講。 另外嗰、那個咁做佢啊，即係應該我哋一向嚇、啊、套嘢，你會覺得係佢家姐嗰個咧，咁啊唔使講啦嚇，成套戲都係啊冇表情嘅。 杜娟 啊， 杜娟啊， 杜娟。 咁即係如果咧，你話佢係一個冷血殺手嘅嗰個形象咧，咁咧就 OK 嘅。咁但係佢又似乎係一個最終 boss 啊又。或者是在这个一个女干部这样 一个最终 boss， 一个女干部这样是啦又差一点。那至于你另外就是他唐嫣就是真家姐啦，那什么 不是 不是不是不 是不是唐嫣就是那个旧情人啦，当系系阿梁朝伟， 一个一路着住件西装嗰个啊， 系啊 系 系 冇错。 咁嗰个咧就已经算系三个入面最好嗰个啦。 你都系觉得佢好啲，你觉得佢好啲？ 系啊，即系至少佢。 咁但系又衰咩？咁都衰喎，衰咩？衰晒啊嘛！你话嗰啲内地星演出嗰几个角色衰咩？呢个又 即系至少佢系有啲嘢做嘅，但系就始终系系咯，可能佢真系甩唔到嗰阵大陆味，始终系有啲。咁啊，即係但係相對嚟講，佢已經算係最好噶啦嚇，喺套戲入面。 即係可能咧，始終內地演員咧，佢哋可能有多係啲即係受過正式嘅訓練嗰啲咧。 即係好戲劇啊嘛！ 冇戲劇冇錯，即係咧，你等於你喺香港咧，你一睇電視啊咩，即係你一見到嗰班即係有戲劇訓練底嘅人出嚟，你硬係覺得佢好怪噶，演得。 嗯。 會唔會啊？嗱，佢唔係話佢渣喎，渣同怪係兩樣嘢嚟喎。我唔可以話蝦頭渣頭超勁啊！如果講演技，咁你硬係覺得佢咧係唔同一樣嘢咧，好唔夾到嘅。嗱，但係當你佢所有人都係有呢種咁嘅底嘅一齊去做到戲嗰陣，又 OK 喎。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撞唔撞嘅問題啊，我覺得係。 而家咁嘅情況要睇下佢 turn 唔 turn 到自己啊，真係係啦。佢 唔係點解佢要 turn 自己啫？佢 turn 低自己啊？你覺得佢應該？ 係 turn 唔係啊？是 turn 嗰樣嘢，佢係應該係適應個鏡頭，唔係做舞台。佢要知道自己係個鏡頭啊，你點適應鏡頭？ 我又覺得唔止係呢個原因，係同佢做對手戲嘅人係邊個啊？即係如果你蝦頭夾啊陳海林都冇得 turn 㗎，大佬冇得 turn 嚇。即係你即係叫我做唔識做戲嚟就翻佢咩？係咪先？你叫陳海林提升個演技嚟就佢就唔可能㗎啦，咁你即係叫我降低我演技去就佢啦。咁 你對佢假嘅又係咁講啦，就係、是、你對佢好嘅，但係又可能另一件事啦，係咪先？你 唔係嘅，我想講咧就當你咧睇翻一套全內地演員嘅戲嘅時候啊， 就覺得正常 啦。你又冇呢個問題㗎，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知道咧，係因為大家嗰個訓練背景唔一樣啊，即係等於。你睇日劇嗰陣，全部日本演員，咁當然多人覺得佢演技係誇張嘅，係嘛？咁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做舞台噶嘛，又咁你如果你掹過嗰啲走落嚟同你做，你都覺得佢好唔夾噶，同你香港嗰啲係嘛？咁我就覺得係其實有少少大家個演出嘅個方式啊，其實可能有啲唔同啊。其實我呢個係有關係嘅，我覺得呢樣嘢。 有時我好多時都覺得咧，就係、是一集就死㗎喇，你清一色反而個問題會好啲，即係全部大陸演員或者全部香港演員反而會好啲，即係例如追龍喺大陸好受啊，清一色香港演員。 喔、 哦。嗱依家要再睇下 L 風暴係點樣啦，喺內地未上㗎。 如果佢 OK 嘅話咧，咁啊即係又引證一樣嘢，就係、是、你唔係你香港依然大陸演員嘅問題，係清一色嘅問題咧，最好係，係、 嗯、 啦， 都唔似。如果你錄戲入邊咧，你嗰啲香港演員嘅角色同內地演員角色，佢係嚟自佢個古仔裏邊都係嚟自唔同地方，或者係 OK 嘅。因為內地演員佢咪飾演翻一個內地嘅人咯，咁你香港演員飾演翻你根本就係一個香港人啊嘛，咁你整埋一齊唔同好正常噶，你覺得咁先好，咁咪香港人咪香港人咁嘅咯，講嘢啊舉止啊唔同嘅，喺內地人有內地，咁如果你做翻咁咧，咁佢唔會有問題噶，係咪？你講一個古仔可能講兩地婚姻咁，咁好正常啦、啊，個港人咪港人咁嘅行為內地咯，咁先似啊嘛。第一佢唔係啊嘛，套戲佢嘗試將我哋拉埋一齊，佢哋好似係同一個世界嘅人。嗱咁就唔夾唔到啦，我就覺得有少少係咁啦。 淨係兩班唔同嘅人，再要搬去一個外國嘅地方，佢可能會更加大問題啦。 即係貓狗大戰，貓同狗嚟自兩個星球嘅，咁你梗係正常啦。貓狗大戰同嗰貓同狗嚟自成同一個星球，咁咪奇怪少少咧？ 係，咁又係。 即係咁嘅啫，我覺得係有少少即係 可能係。 即係總之咧，其實你炒埋一齊咧，其實係有啲唔夾嘅感覺，我都覺得有啲。 係啊。 佢哋好似兩邊好似唔同咁樣嘅，即係我就係有少少有啲咁嘅 feel 啦，係啦，到底佢個演出嘅方式啊，定乜嘢咧，就真係都唔知啦，即係總之係有啲咧唔好夾得埋咁嘅 feel， 係咯，我又唔係覺得佢哋係差，係唔同啫，唔同同差兩嘢，大佬 係啊， 係唔同啫，係啊，乜一撞埋咧，好似有啲好怪，好撞咁咯，係咯，有啲咁嘅感覺。咁呢個拍片又好多時都冇諗辦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啊！ 係啊， 係啊，佢冇去諗呢樣嘢，係啊。咁其實咧，如果你睇有延禧攻略，你睇佢拍佢哋咧，就先埋講廣東話嘅。 冇錯，我真係留意。 咁如果你真係睇翻佢嗰個版本咧，但當然佢又唔能入播嘅，因為咧嗰、那個版本佢係就翻佢內地演員咧，佢最尾句對白，即係嗰段嘢，佢講最尾嗰句嘢，佢會用國語，因為人哋先會識得接戲啊。 係。即係只係講完啦。 佢前面自己喺度講嘢嗰啲咧，你唔使理佢講乜啊嘛，因為人哋咁所以佢又講翻廣東話嘅，因為可能佢始終覺得咁嘅演繹得佢會自然啫。咁佢唔係唔識講國語嘅 ，OK？ 呢個係自然同唔自然嘅問題嚟嘅啫。咁都係佢嗰個唔能夠直接攞嚟播聲軌啊，因為嗰個聲響。咁都係配翻音，但配咗國語之後咧，你覺得冇嘅嘢嘅喎。 嗯 ，OK 嘅喎，咁就算你一去到廣東話版咧，都冇揾翻佘詩曼配翻佢，都係配音。係。咁又唔覺得佢有咩撞嘅喎？你唔覺咩？我又冇覺得，我都 OK 嘅。嗱，咁佢咪又係香港演員及內地演員啦？咁啊，即係話差唔多全部都係內地演員啦。咁啊，得阿佘詩曼唔係。有冇話撞咧？又冇喎，又 OK 喎。 仲有一套啊，其實都係 OK 嘅，可以拆解專家。其實阿姜武同埋阿宋佳都係冇呢啲問題嘅，擺套戲裏面。 唔係喎，姜武喎、啊，我直頭講話垃圾喎、啊，姜武好唔掂到 啊！阿僆，我覺得 OK 啊，算咗啲人嘅，大家 咁佢哋姜文 OK 啊，姜武真係 有種突兀嘅感覺先，咁佢撞埋。 佢演技怪咯，做作咯，同埋個樣又唔得咯，兼又唔明個角色做乜咯。即係佢拿捏唔到咯，攞錯咗個 角色。但係佢裏面個角色，佢係都係香港人嚟嘅。 唔係， 佢冇喎，唔知咪應該唔係 講冇講。 你當智慧型啦，智慧型罪犯咯，但係又做啲嘢。 我問緊佢嘅編導人啊，咩智慧型罪犯啫？ 冇講清楚佢嘅。 都係國內啩，佢都冇解釋裝炸彈嗰個咩人， 你係講話佢係當個兵咁咯，係咯。 唔係，咁佢即係當佢哋係嚟自同一個世界啦，係咪？ 係啊，係啊。 咁咪有機會有撞嘅情況囉。咁我唔知啦，咁即係大家去留意返，有時個原因可能因為咁嘅啫。 嗯。 又唔一定係佢個演出打係啦，即係咁樣。咁可以大家即係各方面去睇下啦。不過整體嚟講呢一套歐洲就梗係唔係話好，即係歐洲攻略唔係話一套咩華非依輪啲正咁，就係不如娛樂片睇下還可啦。係咯。如果大家唔想嘥錢，其實上網有得睇嘅，係咯，頭先新睇嘅版本，難道係戲院咩？係咪？係。 我都唔喺戲院同你錄緊音啦，係咪啊？ 係咯，係唔喺戲院而家睇緊個收工量，我咁唔係啊，係咪先？咁其實咧，都可以揾嚟睇嘅。如果大家唔想嘥錢，當觀摩下咧，我睇下，唔係話差到即係完全唔睇得嘅。OK， 睇下啦，係咯。 總之好過，唔係香港都有人話套衛斯理好睇㗎 ，OK？ 我哋有好多從好多個高低度去講。如果你覺得嗰套黃星拍同《波無線》拍嗰套衛斯理都你都收貨嘅咧，喂，咁你一定要睇個歐洲攻略啦，好好多。 嗱，我唔知你係咪講緊我當年喺呢個 Facebook 度留言嗰個評價可能。 唔係，我都見到有人讚嘅，都話好好睇嘅。 嗱， 唔係張明，係好多係。 如果睇歐洲攻略，用咩角度去切入咧？咁就就係、是、首先你唔好理會佢嘅劇情，係啦。咁就演技，你亦都唔好將佢有要求啦。就你要睇耍帥，睇動作，少少幽默，咁樣純粹娛樂咧。是問題不大的。 哇，咁高要求啊你，我覺得最好將個要求降到零，咁咪覺得好好睇囉，我覺得。佢未至於零㗎，你明唔明啊？佢未至於零咁。即係個畫面有公仔㗎，你明唔明啊？唔係都咁㗎嘛，咁佢都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嘅 ,ok, 咁咁佢啲畫面呢都唔係拍得肉酸嘅 ,ok? 我淨係講過個畫面㗎，即係意思佢嗰啲景啊嗰啲嘢都 ok 嘅，都。 係啊。 都有啲景睇下有剩嘅，即係畫面唔見拍得好肉酸係咪？啲畫面啊，我講影 OK 係咪？都 OK 係咪？係咯，即係未至於話套戲係，即係我最少冇覺得係虐待係咪？唔係虐待觀眾嘅， 一定好睇過馮德嗰套《俠道聯盟》先係啦。 咩咁 嘅 啊？ 《俠道聯盟》 咩嚟 㗎？ 咩嚟㗎？ 即係舒淇啊，舒淇、劉德華。 杨佑宁 都有，我直接咗嗰度。 但系咁讲喎，咁讲喎， 双面佬。 咁都睇过《通天神偷》啦，你咁讲。其实呢套我觉得都叫合拍片嚟嘅高水噶啦。 即系以嗰堆同 系啊，你用嗰堆合拍片 讲，咁其实佢呢套都好过嘅。咁咯，即系咁嘅意思咯，系咯。如果大家嗰啲都挨得到，呢套唔系好过啲嘅，都系咯。 系啊， 即系咁啦，即系咁啦，唔知咁清唔清楚？ 系 咯， 系啦。 嗯，即要墊底大班人墊佢屍底嘅，即如果計實質嗰、那個即拍嘅個唔係講個票房，即講個效果，相對效果其他啲都差過呢套，佢其實好過曬佢其他嗰啲即嗰啲近似嗰啲嘢嘅拍得 係啊， 同類型嗰啲好過曬嘅咁啦。咁如果你直情啱呢個類型，咁冇得講噶，咁啊唔好睇咯，係咪先？係 啊， 即我都唔中意睇偵探片，咁拍得幾好睇嘅偵探片，你都唔睇啊？即係咁解。我都唔睇鬼戲嘅，咁我套鬼戲好好睇，你都唔睇㗎啦。 可以分分講嗰句，唔中意睇花拳繡腿式打鬥嘅，就真係唔好睇啦，係啦，真係我呢。 總之呢種套路型，呢種套路嘅係呢套唔係最差嗰套嚟嘅。我仲覺得佢都拍得算 OK 添㗎啦，以呢個類型啊，睇翻呢個類型嚟講，係咁咯，係咯，咁唔中意個類型嘅朋友就冇得講啦 ，OK。我根本就唔鍾意食辣嘢，咁你點提咁叫我食嗰啲韓國嘢呀咁樣，咁我唔鍾意食㗎嘛，咁我唔係話唔好食呀，我唔啱我胃口啫，咁樣係。我諗咁樣會唔會高度啲呀？係。我又唔覺得佢去到垃圾嘅程度㗎，未去到嘅。 係呀，同埋想回應下不打少少嘢嘅前排就你講話去內地可能對香港導演會有啲 係咯係咯，會唔會有啲 bias？ 我反而覺得我睇過有啲嘅數字嚟去顯示，未必係對香港導演 bias。其實 bias 可能係對於啲老一輩嘅導演，我哋睇到嗰啲香港導演其實都係老一輩㗎嘛。好多個其實都係老一輩嘅，都係奶奶俾嘢嘅近期，即係例如。 但你所謂新啲係咩咧？ 反而會 bias 係咯，例如邊個？ 例如邊啲新啲咧？即係你覺得林超賢係新？你會 比較 新啲，即係佢成名時期比較後啦。 咁 問下邊個郭子健都 OK， 係咯。 哦。係咁啊，唔好咁轉。咁但係事實唔好轉拍得好嘛，我會咁諗。 唔係，咁一個問題啊，咁佢一見到你香港導演就 bias 啊嘛。 咁我覺得唔係嘅，國內你真係好睇去睇嘅。 唔係，即係唔係一見到你香港導演就唔中意咯，就係講緊呢樣嘢咯。 我再對比翻內地嗰啲導演嚟嘅，除咗近排邊個馮小剛佢嘅《芳華》係仲有好成績之外咧，其實以姜文嘅朵啊。收 系啊，都死嘛，骑不阿正都死嘛，明白？ 系啊，骑不阿正其实 收即系其实唔关系咪香港导演事，系即系佢啱唔啱佢口味事，唔系拍得好唔好啊？ 啱唔啱去睇啫？ 不過斜巴亞正，我覺得係因為擦邊球喎，佢俾人哋搞喎，其實佢上唔到畫嘅。 咁你哋有冇睇《煎餅俠》啊？到底我講咗咁， 我有睇，有我有睇。 你覺得好唔好睇？你覺得好唔好睇？你覺得好唔好睇？ 我哋睇唔明啫，佢兩 白話字。 咁樣啊？ 即係我 覺得睇唔明，唔係佢拍。 係啊，啲笑位唔識笑嘛，即係正如你而家講緊 YouTuber 笑波即係笑波子啊、熊仔頭啊，你國內點明啫？你唔明啊？ 唔係啊，咁你覺得佢拍得好咩？ 正常咯。 你一個人係啱唔啱睇啊嘛，唔係拍得好唔好嘛？拍得好唔好咧，係唔關乎你拍得好唔好睇事咯。 係啊， 係一個技術嘅問題啊嘛。 係啊， 其實啲人係唔 care 噶，你個技巧根本就唔重要，佢主要佢中唔中意啫嘛。佢中意咪得咯。其實而家就係講緊咁啫嘛。 大跑佢之後嗰套《縫紉機》落水好睇過《千帝俠》，一定大票房 就係啊係啊係啊，係好啲嘅好啲嘅。 嗱講翻先，講問題啦。姜文佢嗰個票房同佢之前比，嗱今時家六億零七億同《楊子彈飛》六億零七億唔可以比較啦，係咪先？同埋張藝謀佢嗰個嗰套乜鬼嘢啊？佢上係《長城》，其實都係比意料中差好多。其實近期我覺得係。嗰啲根本上老一輩嘅導演啲人體驗咗啊，未必係呢個香港大陸市啊， okay. 香港依家最活躍拍戲嗰班，只不過仲係嗰班導演咁解嘅啫，我覺得係問題喺呢度咯，我覺得反正 都係佢係咪佢中唔中意睇啦，冇冇講。 換咗 唔關香港事嘅，唔係因為你香港佢就唔中意咁啦，係咯。 啊，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咁我明講起呢個方華，咁我都講兩句，因為近排喺公司嗰度都叫望咗，哇！佢真係好嘢，你諗下佢係拍緊呢、這個 文革 係啦，嗰段時期，即係如果你諗翻起嚇喺、你印象中嘅文革嗰段時期嚇，嗰啲嘢係應該係好爛啊，好唔靚啊，我哋係好唔中意嗰段時間嘅，尤其是係大陸嘅嗰啲嘢噶嘛。咁但係咧，喺佢拍出嚟咧，哇！你係直情覺得咧，咦？點解會咁嘅咧？靚嘅點解可以靚嘅咧？嗰啲嘢你都會覺得靚嘅咧， 係 啊， 真係 係啊， 神奇啊呢樣嘢， 呢個好嘢咯， 係啊， 呢個好嘢，係啊， 啊咁我呢度 咁仲仲冇嘢呢套戲仲冇嘢補充， 冇啦呢套就， 我要快啲講啊，仲有幾套啊， 好夠氣啦，係啦係啦係啦， 夠曬啦係啦。 OK, 好。